会答应专访，当然不可能是把记者叫来如此调戏一番。方瑞完笑话说完，还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常贤的问题，从个人到团队阐述了自己选择转型的缘由。随后一期的电子竞技周报中，常贤的独家专访自然是登上了头版，而这篇所谓的方瑞专访，实时借方瑞之后，宣布和介绍了一下星星战队的战队结构和方针。 这篇详尽的阐述甚至引发了职业圈的关注，他们好多人都在看过之后，忽然也意识星星战队当下的这职业组合拥有很多种变化。但就从方瑞这个吓到众人的加入而言，方瑞最熟悉的搭档是什么职业？流氓啊！于是无独有偶，星星战队中正巧有一个流氓。即便方瑞现在转型气功师， 但他和流氓这个职业配合的意识却不会因为转职职业而消失。再说方瑞的职业转型，气功师，那是家世创立王朝时叶修身边最可靠的帮手，之后也一直是家世战队的主力角色，和气功师配合，叶修完全娴熟，苏慕城也绝对不会陌生。而家世战队原本的核心职业战斗法师， 不巧，星星又有，不难想象，家世史上的经典配合打法，恐怕都要在星星重现了。如此整理分析后，大家彻底意识到，方瑞转会星星是多少的契合，而弄来一个气功师，对星星又是一种怎样的粘合？现在方瑞加气功师，这好像就是星星的战术轴心一般，把好几个职业角色都衔接在了一起。 而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却还根本不是星星的核心。星星的核心是谁？傻瓜都会知道，肯定是叶修。而叶修现在是什么职业？散人。这职业缺乏高端的实践研究，到底能在团队中起到什么的作用？现在还真的有人说不准。明明是星星建立起来的根基，但到现在为止，却又偏偏是最神秘的一个。 虽然叶修带着军魔校很早就开始冒泡了，但是在他还未访职业圈前，职业圈对这散人顶多也就是有些好奇，谁会那么未雨绸缪的一早就开始针对散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呢？但是现在，叶修真的回来了，携他的散人更有一支看起来似乎并不弱的队伍。如果说先前还有人对星星不重视的话， 那么在方瑞转会之后，所有人都需要改观了。叶修、苏慕城、方瑞，已知拥有三位全明星选手的队伍还不去重视，那到底是想要重视什么样的队伍？诚然，星星的角色会薄弱一些，各项设施会简陋一些，财务方面可能也会拮据一些，但是在比赛中，只要有这三位顶尖的好手，就没有人敢等闲视之。 草根，拥有三个全明星选手的草根，人们已经无法继续这样称呼下去了。是黑马吧？星星将是这赛季的又一匹黑马吧？就像上赛季的翼展，不，翼展恐怕都不会有这么黑。翼展的实力那大多都是炒出来的，各种范围内的话题提高了人们对他的关注。 关注一高，期待自然也就高，他们的黑是被舆论给推出来的。但星星呢？拥有三个全明星选手，实在没有人好意思说他们不黑呀。各大荣耀论坛、各大菜鸟圈、高手圈，乃至职业选手圈，都在热议星星这一赛季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冲击。相比起打挑战赛那会儿，星星一下子变得强势多了。 而这一切来自于方瑞的加入，来自于星星敢于大手笔搞这样的转会。这是一种态度，从选手到战队上的态度。全明星的选手重视星星，加入星星，星星敢于大手笔引入全明星的选手，全明星的角色。星星的目标是夺冠。还在笑的人好像不太多了。 有三个全明星选手的队伍，在一般玩家眼中那就是一线强队，就是有资格争夺冠军的队伍。只有理智的人还在从各方面观察着星星的不足，而绝大部分都已经因为方睿的转会头脑发热了。星星冠军这样的口号还真有人敢喊，这之前的话恐怕是田七他们这些从第十区结识叶修后一路跟下来的星星绝对死忠，都不太好意思正视星星冲击总冠军的目标。而现在随便一个荣耀玩家都有可能有板有眼的和你阐述一下星星有多强的实力。一次转会，星星再一次大曝光，而这时荣耀游戏方和职业联盟共同找上了星星，这是要开始推行有关星星的周边了，角色模型、星星版的账号卡之类等等等等。这类相关产品的开发从加入联盟开始就约定是要交给这三方共同支配版权的，所以也不用费心思去想和其他合作者。至于收益，是所有战队都一样的分成额度，战队方面要做的事非常少，就是提供形象而已，再然后恐怕就是打出成绩、打出人气，刺激各种周边的销量了。而在联盟和游戏方的初步推广计划中，苏沐橙这位一直以来的热门当然是不能少的，哪怕是在上赛季跟着嘉世在挑战赛沉沦，有关苏沐橙和他沐浴成风的周边产品依然挺走俏。而现在沐浴成风跟着苏沐橙一起到了星星，这种不分离对于做周边来说是最喜闻乐见的。就拿销售额度最高的周边角色模型来说，一个沐浴成风装备的枪炮师配上苏沐橙的真实身材比例和样貌，这样二拼一的模型是最受欢迎的。相较之下，像楚云秀和风城烟雨就分外尴尬了，操作者是女的但角色是男的，这根本没法混合在一起，于是到最后只能卖一卖风城烟雨的角色模型。至于人模，这东西销量比较一般，大家果然还是更喜欢游戏二次元里的威武扮相。这种情况早期大家没注意，而现在意识到，像烟雨战队就很郁闷了。虽然凭职业圈的高端以及和游戏方在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特权修改一下角色性别、样貌之类，并不妨碍游戏平衡的数据，也不算太大事儿。但风城烟雨毕竟已经男人这么久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突然给变性成女人恐怕粉丝无法接受，烟雨也只好忍了。但是这次烟雨签到的姐妹花选手在认可了他们的实力和表现后，烟雨决定不再重蹈覆辙，趁着这两个角色名气影响力都不够大，而今夏终于是通过了游戏方将两个角色的性别给修改，并特意发表了声明。因为修改这个不破坏游戏平衡，所以玩家对职业圈有这样的特权倒没什么意见，而且统一一下操作者和角色性别在玩家看来也挺好的，尤其特漂亮两姑娘操作两个糙汉子的角色还是挺破坏的意境的。星星这边，沐浴成风和苏沐橙是毫无疑问的，再一个就是唐柔和韩嫣柔，这样本身就拥有完美气质和条件的美女真的完美了。联盟和游戏方视如珍宝，找了特别优秀的团队准备打造唐柔形象的韩嫣柔角色手办，再然后就是祈祷着唐柔一定要打出水平，打出名气，毕竟这里还是竞技圈，强横的实力才是永不褪色的常青树。星星这边首期本是想推出三款手办、三款账号卡，苏沐橙和唐柔罢了，那就是令人纠结的叶修了。要说原本吧，对叶修的期待还在苏沐橙、唐柔之上，这可是一个隐藏了多年的绝世高手，难得现在愿意露面，也不再抵触这方面，联盟和游戏方都红着眼要狠挖一把的。 但到了真实取材的时候，游戏方心都要碎了。荣耀游戏就是他们设计制作的，这当然包括这其中的装备。而这君莫笑的混搭风着实让游戏方都叹为观止了。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取舍，才能搞出这么难看的装备搭配呀？游戏设计当然不会故意做出这么难看的装备，要么精美绝伦，要么也得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但是君莫笑这一身怎么看的就这么让人别扭呢？有那么一瞬间，游戏方甚至动了念头，要作弊修改君莫笑这一身装备造型，让这一身混搭整出套装的风采来。但也就是这么一冲动，这种改动到底影响太大，虽然装备造型不影响属性，理论上来说也不破坏游戏平衡，但是把君莫笑这边调整的和谐唯美了，这些装备穿到别人身上又搞唐突了怎么办？说到底就是君莫笑这个畸形的职业穿起装备就不符合荣耀设计的美学套路。志强的专家围着君莫笑目前的形象观察了好久好久，讨论了好久好久，最后都摇了摇头，他们认输了。联盟郁闷，游戏方郁闷，但是锲而不舍敛财的他们顿时又想到了另一方案，他们要出一叶知秋纪念版。是的，就是那个曾经的一叶知秋，拥有叶修形象的一叶知秋，这个应该会弥补好多人的遗憾吧。真的会吗？很快又有人疑惑了。现在做这个组合倒也不难，虽然一叶知秋已经属于轮回，但只要分成轮回星心两方面分就是了。但问题是一叶知秋之前是没有叶修形象，要说他的手办那早已经卖得满天飞舞了，现在的纪念版也无非就是把叶修的形象加入进去。手办是游戏二次元的威武形象为主，选手的形象添注进去只是一种友爱的结合。所谓的家世一叶知秋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只是因为没有叶修脸罢了，现在添个形象真的那么有噱头吗？大家仔细考虑后又犹豫了，毕竟作为竞技圈的选手，他们主要的卖点从来都不是脸。这个叶修咋就这么麻烦呢？职业联盟、荣耀游戏方两大势力泪流满面了。